第31集，永不分离。 卡德加知道他应该闭嘴，但他做不到，他再也忍不下去了，终于爆发了出来。 现在的你甚至不属于自己，你属于那些死者，奥雷利亚。但是即使你死了，他们也回不来。现在你身边有一个优秀、善良、聪明的人，他可以引导你去如何面对生活。你应该尝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，接受一些难得的、美好的感情，而不是紧闭你的大门。 你竟敢对我说这些话，这不关你的事。你为什么要干涉我如何选择自己的生活？ 我很在乎，因为我没有机会选择。我知道你认为我们的生命非常短暂，我们的青春年华甚至更短，最多只有十来年的年轻和强壮，可我甚至连这些都没得到。17岁的时候我就变成了一个老人，我甚至比图拉扬更年轻。看看这张脸吧，我才22岁，但是哪个22岁的女孩子会要我这个老头呢？ 卡德加愤怒地指着自己的脸，那张布满皱纹、须发皆白的脸。奥雷利亚轻轻地吸了口气，往后退了一步，心中的怜悯使他的表情柔和了起来。卡德加突然觉得有些尴尬，把目光投向了别处。 我只是看着你们两个丢弃了一些我永远没有机会去尝试的东西，这有时候让我很恼火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把气撒到你身上。 不，我很抱歉，我没考虑到。 来吧，让我们去找图拉扬和其他人。我们需要确定最终的方案，因为需要我们去阻止的事情很快将会发生。 是的，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 奥雷利亚给了卡德加一个不同寻常的温柔的微笑。他们来到了会议厅里，和图拉扬他们在一起讨论后面的计划。图拉扬曾要求奥雷利亚和他的游侠去侦查堡垒，现在他们两个以及卡德加、库德兰和达纳斯都聚集在会议厅里，讨论着他们的发现。 那个堡垒很大，仅仅是墙上的步道就能够容纳数十名兽人。这里，地图上的这个位置，这里有瞭望塔，我们应该从这个区域发起进攻。这里，当你们在那里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时，我可以派游侠进去迅速干掉哨兵，然后为你们打开大门。如果没有触动警报的话，你们率领大部队从正门进入。 很好，我们将从两面出击，出其不意，要狠狠地打击他们，把他们包围起来，不给他们逃脱的机会，然后收紧包围圈，杀死任何仍在战斗的兽人。 我们将从上面进行攻击，吸引他们的注意力，让你的小伙子们和姑娘们冲你去完成任务。 你们不一定应付得来，他们有龙，记得吗？ 是的，但是只有几只，小姑娘，我们可以在眨眼间杀死他们，你不知道吗？ 但是尽管如此，为了以防万一，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太依赖施救骑士的帮助。 你能做点什么来削弱他们的术士或龙吗，大法师？ 没问题，我可以让你的施救发挥优势，给士兵提供帮助。 非常好。另外，我们需要有人留下来守卫荣耀堡，给我们留一条撤退的后路。奥雷利亚，我希望你来负责。 你说什么？ 我需要一个可信的人留在这里，这至关重要。这里是我们的基地，我们不能冒着失去这里的危险。如果他们分兵， 你需要我去进攻。 我告诉过你，我需要你留在这里，派你的游侠去干掉那些哨兵吧。 不，你不能这样。这里的任何士兵都知道如何守住这个城堡。我的游侠只听命于我。如果你命令我留下来，我不会派他们跟你一起去的。 请你理智一点。 理智？这些年来我经历的战斗比你多得多。 你太鲁莽了，我这是在拯救你的 生命。我拯救过你们所有人的生命不止一次。 先生们，你们肯定都很想看看我说过的这些天体现象吧，跟我去看一下这些星星。 是的，达纳斯，我们走。 莉亚，你在战斗中不够机警，或者说不再机警了，我不能一直在你的背后救你。 我有权复仇，他们屠杀了我的家人，我的人民。 如果莉拉斯看到他所爱的姐姐这样毫不顾惜自己的生命，他会怎么想？我知道你是一个好战士，只是现在不是。 莉拉斯还有其他人，我没有和他们在一起，我本来可以做点什么的，但我不在那里。他们死去的时候，我待在安全的地方，所以我只能去做我该做的事，追捕杀害他们的凶手。这样做可以帮助我，让我没那么痛苦。 奥雷利亚，那天晚上你对我说的话，我把它翻译出来了，意思是帮我忘记吧。 但我不想忘记，我不想让他们离开，我只能忘记伤心，这样就好像他们并没有真的死去。 泪珠不断地从奥雷利亚瘦削的脸颊上滚落下来，图拉扬的眼睛也被自己的眼泪刺痛，他为奥雷利亚心碎，但是他需要这个，他需要悲伤，需要为死者哀悼。杀死兽人不再像以前那样是灵丹妙药，他已经不能再抑制痛苦了，压抑一切已经让奥雷利亚无法忍受了。突然他伸出手搂住了图拉扬，把头深深地埋在他的胸前。图拉扬紧紧地抱着他，他纤瘦的身体因为啜泣而颤抖，他压抑得太久了，就像是一个溺水的女人一样紧紧地抓着图拉扬。图拉扬吻了吻她金色的头发，呼吸着她身上散发出的松树、土壤和花朵的香味。 我不能留下来，不要让我留下来，上次我就是留在了后面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爱的人死去，而我…… 我答应你，我永远不会把你留在后面。 图拉扬，我永远不会离开。